以副相崔希哲为团长的我国外务省代表团26号访问了菲律宾共和国。访问期间，外务省副相崔希哲和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恩里戈·贡萨雷斯·马纳罗举行了会谈。会谈上，双方就根据当前形势的要求，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问题和共同关心的本地区及国际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